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3月18号星期五，台湾时间晚上11:38。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对啊，我们怎么会在这么特别的时间，就是开启一个录音的模式呢？ 这非常临时， 这都要就是归功于小鱼丸。大家还记得前几集？而且真的大概就是对上一两集出现的小鱼丸，他今天有新的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这样。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会用一个比较像是三个朋友在聊天的姿态去经营这一集。那就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先欢迎小鱼丸。 小鱼丸说个话吧。 大家各位听众就可以知道这个 团体 是多么功利的一个团体，他们居然滥用。对，滥用朋友的就是生命故事，在那边要题目，没有干的。所以大家就是，大家可以稍微体谅一下，就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像平常跟他们聊天的那种感觉，就可能比较没有脉络，大家就稍微忍耐一下。 OK 的，来吧。 今天为什么就是要跟我们本来是要讲电话，但是想说感觉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好像还蛮值得，就是录音录下来的。所以就是稍微讲，就是请小鱼丸稍微讲一下他为什么想要打电话给我们这样子。 好，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前，零二还是13， 你不用讲我们 的 数字， 叫我们的名字。 好，就是阿吉有跟我说，就是我的音档上了，然后我先听了第一集，就是讲工作，然后听完我就觉得。好像有可以反省自己的一些空间。那我在听完第二集，就会觉得我好像听不到一半我就听不下去，因为我就觉得我在干嘛？ 啊，真的假的？ 就是、鬼打墙。对， 其实 我 好喜欢第二集哦。 真的吗？我听一半我就听不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太白痴了。 你哪里听不下去？ 好像就在讲那个跟法国 哦？是吗？ 哦。 就初恋的、就是第一次感受到被疼爱的这个故事的那边，我就干，我在冲山小瓜吃。 那怎么办？ 可是我好喜欢听，我好喜欢听你讲。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 跟就是女生交往那一 part， 就是我非常喜欢。 但后来那应该是在后面吧，后面我就没有听了，因为我刚好对就想说刚好要休息，我就关掉。 OK。 对，好，反正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3月18号的晚上11:40，那大概在2-3个小时之前，我跟这个人生第一个交往的女生协议分开，然后还是当朋友， 真的很直，很刚刚哎， 很勇敢哎、欸， 对，然后我们从2019年11月9号，你看我们都还记得，就是正式在一起。到现在已经3年多一点，然后到今天突然觉得有一点感慨。然后其实我们因为我下班他来接我，然后我们在车上聊了蛮久，就聊了蛮多他已经准备好，因为他提分手 嘛，他提的， 所以他已经想好要怎么跟我说。 我吓到了， 是他提的。 我以为是你提的。 对，这是他先提，然后讲一讲。我发现我们两个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一直在消磨彼此。 嗯、 对，我觉得他不够像一开始那样在乎我。那，他也觉得，等一下我要怎么说？我觉得他不像。刚开始那样在乎我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付出，甚至我吝啬付出，因为我不确定他现在的，就是他可能已经不那么在乎我，那我是不是就不要付出了？ 觉得自己的付出好像会，怎么讲？就可能你给80，可是他可能只感受到50，那你就会觉得不值。 身为一个很自私的人， 不要这么 承认我。对，我不太能够容忍这种事，我宁可就是藏起来，然后直到确定对方爱我比较多，或是他付出比较多，我才会愿意继续付出。 嗯， 对， 然后他就讲说，哦，对啊，他其实讲到一个点让我其实有一点点难过。他说，他觉得他没办法再继续承受我的太多负能量，然后很多事情他觉得我跟他抱怨或是跟他讲，他已经劝过我很多次，然后能说都说了，但我就是没有，试图去改变，就是一样的问题一直在发生，一直在抱怨，然后他已经很疲乏了吧，觉得很累了，然后对于要见面这件事情好像已经不抱有期待，甚至会抱有一点觉得烦的情绪。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我真的比较难过的事情是，他觉得我因为我们两个是在我的第一份正职工作认识的，然后那时候是合作很密切的同事关系，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的我可能因为一切都对事情的掌握度很高，在工作上，然后工作的表现也都比较好，所以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很好难过，就是很有自信的。可是这三年来因为我换工作，然后我现在在做工作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很常怀疑自己，然后甚至把这个就是不好的情绪一直很任性的丢在他身上，然后他觉得他在我身上已经找不到， 他觉得看不到你的光吗？就是觉得你的光不见。 对，我觉得蛮难过的。对，好像是因为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就是而且因为我一直以为他不会变，甚至可以说他不会辜负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会一直把跟他的关系觉得很难解，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就会舍不得或是不敢去跨出那一步去讨论去解决，因为他曾经说他会一直陪着我，他不会离开我，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做朋友，他会离得远远的，直到他忘记我这样。 但他这次跟你的协议是说要跟你当朋友，对不对？ 他说他觉得我们当朋友会比较开心，因为他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趣的朋友，他还是想要跟我保持很好的，就是可以出去啊，可以见面，可以偶尔聊天，可是他不想再承受我的这些情绪。 那你呢？ 对，然后以及他 就是他讲的这些，你觉得就是当朋友的这些啊，这都是他单方面觉得想要跟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是你觉得你可以 跟他当朋友吗？ 对啊， 我当下觉得，因为其实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点松一口气，就是好像在他坦诚，在把这件事讲开之前，我都还是以一个我觉得他是我另一半，他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要怎样怎样的一种心态在责怪他，在等他先释出善意，或是先道歉，先表达爱。可是一直等不到，但等到却是这个决定。对，刚问什么问题？我有回答到吗？ 没关系，你不用自己。 但我其实有猜到你就是松一口气的这个心情。 我也是。 就是好啊，我可能还是有一点舍不得这样一个很几乎等同是解语花的角色，然后他以后可能就像你每天都习惯去的一个后花园， 然后现在你要去的时候要付门票钱，要约时间的感觉。 你说如果 okay, 这样子，你们如果是朋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随时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你的心情了。 但也可能真的是我不好，就是我以前，因为可以随意过去，所以我在抽烟啊，我在，我没穿衣服啊，我也随便都要走进去，然后垃圾丢了就出来了。 你在比喻后花园， 那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对啊，你不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吗？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这真的是感觉是念过中文系才能讲出来的话。 有读书啦，有读书啦， 有读书啦，跟我们不一样啊。 看我干嘛？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是觉得说，就是难过情绪有很多层次。那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我好像原来我已经变得没有魅力的是一个，然后还有一部分也是觉得说，哦，好像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我自己不懂得珍惜，然后失去之后才觉得后悔这样。 但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吧，就是可是怎么讲，在你现在有这些情绪之前，好像他先有了这个情绪，因为毕竟我们刚上架的那一集我也才刚听，然后我对于你有说他后来很积极的找你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特别去特别去放大你自己可能等到失去了才珍惜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也先做了一样的事情啊。你有印象吗？因为你后来有说他其实， 你说他说他很积极的什么，我其实忘记了。 你说就是他原本在那一年负责排班的时候，就是都一直没办法去找你，然后到后来他也意识到你们的关系有点问题的时候，他才很积极的想要约你出去，可是你比较希望可以花多一点心力在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去放大自己好像就是不珍惜这件事情啊。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觉得人是互相的，如果他已经先有这些情绪，那你给他的反馈可能就是这样。 但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我好像其实也蛮要负蛮大责任的，就是我会说他很会挑时间，就是他可能有空的时候真的刚好就是我得要工作得要加班，那他难得空出时间来陪我了，但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全心全意的陪他。我以为我在陪他，我们共处一室就是在陪他，可是我可能还在用电脑，我的心神在别的地方，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啊靠北哦，我都来陪你了，你还一直工作，而且重点是我们早就讲好了，那你不是应该要早点把工作解决完，然后我们好好享受难得相处的时候吗？对啊，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我觉得是， 他的确， 我确实啊，你刚刚那样讲的时候，尤其是后花园的那个部分，我确实觉得就是你可能在面对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好像有点太过放松吗？就我自己的感觉。 你说我太过，可是我很 做自己啊。就是我觉得不是跟， 不是就是应该要做自己。 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你跟别人交往不代表说就是你要全然的做自己吧。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基本的一些该要有的界限，或者是该要有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不能因为你们是更深一层的关系，然后就是去省略掉这个东西。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可是我对你们也是这样。 我觉得你对我们不是这样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就我不会觉得说。听你刚刚那样讲，你对他跟对我们是一样的。 我跟02就是在这方面有点分歧耶。 就是我是属于 坚持还是要用零二的部分。 不不不，忘记了我我就是好，我们就随便啦，零二或阿吉，就是18跟面包都可以。好，嗯，就是我觉得我有持相反意见，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在关系里面相处的舒服，然后这个人可以，我不知道欸，可能我很自私吗？我会觉得就是要对方要可以，我没有要他全部都觉得我做对了，可是我希望他可以。可能是包容吧，就是不管我做什么，可不可以都不要？怎么？我好像不太会形容，但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这方面我跟你比较相反，我不会觉得要有界限，我会觉得在关系里面还是做可以做到完全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都要可以做到完全做自己，可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们就让这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发生，然后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可是我看不惯的事情，我知道，然后我会告诉你。可是，啊，干，我讲的好乱啊，没关系吧？ 你不要想着节目， 就是，我看不惯的， 没关系，我 不要想着节目。 好， 就是聊天， 就是我看不惯 聊天， 我看不惯的事情，然后我讲，你看不惯我的事情你也讲，可是我们要讲好说，我们就是真的讲完之后就要让这件事情都过去。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你在关系里面你可以什么都做，可是又不会太失衡。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可以做自己，但不要做到太随便。 你会觉得我太随便吗？你这样听起来会觉得我好像对他太任性了， 好像你有点苛刻。 因为你刚刚就讲说你去花园里面抽烟啊， 对啊，我指的就是可能我真的就是很气，我在很爆炸当下，我就那个人，他就是那个替死鬼，就会讲说，他们怎样，然后或是很难听的话都讲出来，可是我可能冷静下来之后，我就。 你冷静下来之后会去跟他 say sorry 吗？ 好像不会。 那我觉得可以学着你再冷静下来。我们先 一步一步 讲说，对，我们先不讲说你可以去改变这件事情。可是如果当你意识到我好像刚刚真的不小心做错的时候，我们就去道歉，好吧？我们先从道歉开始。我们可以犯错，但要道歉。 这好像是一个我很坏的坏习惯，因为我很其实不止另一半，不止他，我从来没有对另一半这么任性过，他是第一个，因为我们真的太熟悉彼此，跟我太信任他，所以我才敢这样做。但是我很小很小就被我妈妈说过，我总是对亲近的人特别苛刻。这样就想哭，不论是我爸妈还有我弟，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这么亲近，你应该要懂，或是你应该为我做什么，我就是一定就没有办法没有这样的期待，但当对方没有办法做到我心里的期待的时候，我心里会有气，我会对我会不满，然后我就会用很变态的方式宣泄嘛，就是我可能会故意戳他，或是冷战，或是 反正就怎样都不要和好，是吗？你就觉得我不要， 我想要对方跟我低头。自己讲就觉得。我想要， 但其实我觉得 是一种公主病。 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愿意跟你低头的人。说实在的，我当然我不能告诉你这样去期待是正确的，但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在关系里面是习惯性跟你低头的人。 这样。 但我觉得这个心还是要就是自己稍微调整一下。 对啊，我自己讲出来都觉得很荒谬，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会这样做。 像我可以讲他名字吗？反正像他也是，就是对你包容很高啊。你也曾经以为他就是可以包容你所有嘛？可是我觉得，就是像橡皮筋啊，弹力久了就是会疲乏，就是会松掉啊。 我觉得没错。 所以就是不是？我觉得所有的关系都不应该加上什么叫做应该，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样。他都是因为爱你，他因为在乎你，所以他才愿意做这件事情。但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他的应该。如果你一旦把这件事情放成他应该，那你就会变得事情很重。 嗯，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朋友已经这么少了，然后你又是我最重视的家人、重视的另一半，然后你怎么可以怎样？你怎么可以不帮我说话？你怎么可以不听我？对， 我觉得有些话，有些话的确你当下去讲会觉得很别扭，譬如说你觉得。你其实你真的希望他跟你低头，就是这些话你当然一定是说不出口，或者是你说出口觉得很别扭，但我觉得你可以事后告诉他，就譬如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可能几天之后，你可以跟他说，欸，其实我希望下一次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你那个当下可以怎么帮助我，可以帮助我先过去这个情绪，然后我很爱你，这就是我的情绪跟我很爱你是并行的，我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就是去跟你闹这些脾气，就是我还是很爱你，只是我希望你可以先接住我，这样。 但是你刚刚讲到爱的时候，我瞬间怀疑了一下，我爱他吗？还是我在乎他？我不想失去他，好像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不是爱吧，好像就是很久很久很久的朋友。 但我觉得关系到最后好像都会变成这样啊，我觉得在我还没有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我都觉得每一段感情最后就是会升华成家人，然后这样一直过下去。可是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整理出一个新的价值观，就是我也还没有整理出你知道感情久了之后到底要怎么办，就是因为我就变成打脸我自己的那个人，我就变成走下去的那个人，我就觉得还是要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年纪还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会觉得还是要我有爱这个人，我有喜欢这个人，这段关系才走下去，不然我可能就像现在，我就是会觉得我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他，所以跟他分手，然后我也很痛苦，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然后他很适合我。对，所以我也还没有整理出一个新的价值观，没有办法帮助 你。我觉得你的状态跟他好像有一点像，就是他说他的确就是我的光在他眼中有变模糊了，但是他并没有不喜欢我，只是他觉得。再这样子消磨下去，他会变得不快乐，他会被因为了要在乎我，为了要照顾我而让自己不快乐。 嗯， 因为他很满意他自己现在的工作，他的家庭，他家里的一切，但好像在他目前的人生阶段里，我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炸弹。 嗯，被讲不定时炸弹的时候，我一定超不爽的。 欸，他没有这样讲，是我的解读，就是他变得容易因为我的不稳定而随着悲喜， 那他不能控制这些，他觉得很讨厌。 嗯， 对， 他不想被你影响这样子。 我觉得有好多层面哦。对啊，就是就觉得每一个说法都是，就是有很多枝叶的感觉、嗯，就是这不是一个很，就是。 板桥现在是在有什么警匪作战吗？我真的是一直听到救护车声。 对，我是你那边 拍警匪片吧？ 我 是吧？ 我不知道是你们哪一边。 好笑。 我是我， 不是我，不是我。 好 ，OK。 因为我变很安静。 继续，对不起，我打断你们，但真的太好笑了。 就是，对啊，就是可能这一件事情，如果是一棵树的话，每一只树枝。想的会有一片叶子让我看到，就会有一点心酸。 但正常啊，你们就、嗯、 就是它不是枝、 嗯，一定就会有很多事情啊。 就觉得说，天哪，我以后再也不能随时随地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传给他，他也可能不会有义务像以前那样，就是随时回应我、回复我，把我摆在第一位了。 我想跟你分享 我好像 我最近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分手之后对我的另一半是不是我的另一半，就是我前女友是好的。我觉得我到后期会有一点理所当然、予需予求，然后我并不喜欢我自己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分开之后， 举个例子吗？怎么样予需予求？ 我觉得我 举个例子， 我觉得我会，譬如说。我希望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他没有做，我就会很不开心。然后我又是那种很不开心，但其实我又不想表现出来，但我脸就很不好看的那种。我觉得我不是属于会大声骂人的人，可是我可能是属于就真的是偏冷暴力，我会变得很冷漠，然后脸很臭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觉得我这真的可以分出对错，我觉得我这样非常不好。然后我后来跟他分手之后，可能譬如说我还是会一直发生一些，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我觉得还是会发生一些我希望可以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不愿意，那我就会知道、哦、我们关系不一样，我不能再继续讲。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好的。例如什么？ 他不愿意。 我现在想不出 什么是你要做，但他不。 对，我现在想不出一个确切的例子，但譬如说我可能希望他做些什么，但他其实不想。但如果是以前的状态，我就会很可能蛮直接的脸色不好看。但我觉得关系不一样之后，我就会没有立场去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我说的事情。当然在原本还在关系里面，他也不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只是我觉得那个是我心态上的差别。然后我觉得分手之后是好的，就是好像关系有更圆滑一点。但当然不是我分手的那个当下那一秒就变成那样。一定也是，毕竟我们分手大概快4个月了，我觉得也是后来慢慢有这些领悟。 好，我要讲一个，就是可能真的让我最，也没有说最，就是还是有一点在意的点是，我是被提分手那个。 OK， 为什么不是 我 提？我 以为你不敢提。 我这边的分手是我提的。 我以为你是不敢提，所以就一直在， 就是 一直在等这样。 我不敢提，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他。也觉得尽管不做情人也可以做朋友，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会提，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种干老娘输了的感觉。 你不是应该要感谢他拯救了你结束了这段关系吗？ 对不起，我跟你讲，这我就跟02站在一起了。Sorry， 因为你又不敢讲， 可是这段关系又让你们两个都这么不开心，然后有一个人愿意，不是愿意，但有一个人就是勇敢 结束这一切，这很难。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很难，我痛得要命。敢 他 身体的那个人 他真的打电话给我好几次说怎么办，我今天好想分手。我说那你就提，他说可是我不敢。 对，然后我跟你讲，以前呢、啊，在听人家说什么分手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我都觉得哇，好扯。可是当你自己本人真的去讲分手，然后你其实也不是因为什么太不好的理由，譬如说 就和平分开这样。 对，我觉得和平分开其实很痛哎、欸，就是要去提分手的那个人，就是你可以真的感觉到你的身体在痛。我是在讲完那个当下挂完电话，我就大哭，然后我身体很痛很痛。 但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事前 rehearsal 过很多次。 哦，你说讲得很顺， 跟他讲出对，就是他感觉已经有先排练过了，然后讲出来，他就是好像松一口气。我会有一种觉得说，天啊，我怎么这么糟？就是我有这么烂吗？就是你好像迫不及待要摆脱我，就是好，这可能就是让我觉得说，你好像很迫不及待想要把我跟你一个关系结束掉，对，这还蛮伤我自尊。好，我对啊，我好像是真的是自尊心蛮强的，对，有一点，所以也可能因为是这样的情绪影响到我觉得说。可恶，我不是我提， 但我觉得 不 是谁提就谁赢，就是这没有谁赢或是谁输、嗯，而且我觉得可能他或许就是他在你面前可能表现的可能已经有排练过，或者是他已经就是蛮冷静，那可能他只是想要在你面前就是维持最后的尊严，你怎么会知道他就是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我觉得是他努力的部分欸，就是他很努力、 去演的没那么狼狈。 还是现在叫他进来，现在打给他， 也不用这么， 叫他加入好不好？ 我们又不是八点档，何必呢？ 因为我是提分手的那个人，我也是，你知道我在脑内里面真的想过很多次了，然后我才说出来，可是我还是很不舒服。我觉得提分手是。身体都非常痛，我不知道，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很矫情的字眼，所以我觉得我讲出身体非常痛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够矫情了，但这是事实。 因为，我形容一下他的说法，我觉得好，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会谈判的人，我必须说他真的很厉害，很会说话。他的顺序是说，他先把，过去他所觉得很不舒服，或是我们他觉得我的想法很荒谬、很不能理喻的点，在他当下以他说他以我是他女友的身份，他不敢不好说的，他现在都可以。他都讲得很白，很难听，很直，没有到很难听啊，我觉得就是很直接。然后他最后就补一句说：“好，我现在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在跟你讲这些，所以我才可以讲得这么直白。”哦，对，所以我想跟你提分手。对，我就觉得听到的时候就还是啊， 哇，他好有条理哦，我的妈呀！ 对，我就觉得说，哦，天哪！我瞬间觉得我很烂，我好像是一个很糟的人，对吧？这是我们话题的前段。那后来当然就是，有 检讨大会， 这样对检讨。然后我也说，其实我，但我没有老实跟他讲，我觉得。我还是对男生有感觉这件事情、 OK， 我没有讲，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这个时机点说、也许以后就是大家都冷静了一阵子之后再碰，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还会再碰面，我们一定还会是很不错朋友，而且我自己一心里就有这个觉悟说，好，如果我有再有一天不久的将来我又陷入那个死胡同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人把我打醒，我就是会找他。 因为他就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然后他也没有这么多小剧场跟美感，他就是很就事论事，然后很正派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就脑筋也很清楚，所以他总是可以很明确的指出我的盲点。那过去可能是因为我逐渐会希望他可以站在我这边，所以期待他说一些顺着我的话，但他并不想。所以我现在没有了这个接语话，那我以后我还是会去找他，但是我会好好的把握每一个在聊天、在碰面、在沟通的机会。 嗯，哎，讲一个有点不知道是难听还是有点好笑的，我就觉得就是你在后面谈到后面的时候，你好像有点妖魔化了，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然后现在就是重返人间的感觉。 啊，所以妖魔化是 就是好了，你不要太介意。但我只会觉得你就是谈感情谈到后面，好像就是已经被一些感情还是什么蒙蔽了一些判断能力，或者是蒙蔽了双眼吧。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就是之后如果再跟他碰面的时候，你会就是知道要怎么跟他沟通，或者是要知道怎么跟他相处这件事情。就听起来像是你重返了人间之后突然体悟到的事情，你可以理解 哦。我以为你是要说，如果我现在都可以知道我应该怎么对他，那我为什么不早点开始？非得要他受不了了，他对我的耐心消磨殆尽、 所以我说才说那一段期间好像有一种逐渐走火入魔，就是妖魔化的感觉。你可以懂的那个感觉。 尤其那这一年真的过得不太顺，所以情绪一直处在一个很波折的状态。然后我是一个很好啊，我真的很奇怪，我就有一点悲剧或是反社会人格吧。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这样会掉粉， 哪来的粉丝？ 哪 来的粉丝？ 好怕 粉丝哪来的？什么时候这种误会了？ 就是我还是会很习惯的去把我的不顺，或是我的哪里有我的问题，去怪在别人身上。somehow我一定心里都会暗自给自己指一个坏人。就是 你是知道，你知道其实这些 都是谁害的， 都是来自你吗？你知道这些不顺其实有时候是，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有办法，其实你就算真的在表面上找到一个人去怪罪，让你自己心里舒服一点，可是你可以在冷静的时候知道其实自己哪里有问题吗？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觉得还好，那就没关系。 我好像没有办法在当下认清，因为我会习惯性的逃避。 可是你后来可以啊，对不对？其实你在冷静下来， 但可能要冷静下来，但已经事情都过了，那伤害已经造成了的时候， 但你还是找到了嘛，对不对？ 对，我还是会找到。 那我们就先从你已经找到了，然后你去跟那个你怪罪的人说，哦，其实我知道。那天怎么样？你就先不要管他到底是不是不想听这些，可是你就先说了。 我就是怕，我怕有人根本就不在乎，那我不想热脸贴冷屁股啊。 我觉得的确会有人不在乎，可是我觉得不在乎又分成非常多种，有可能他真的不在乎你这个人，但有可能他是因为在乎你，所以不在乎你犯了这个错。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哇，这是金句耶，我要写起来。这句可以当大标，或是当那个前言哦。 好，没问题， 编辑回 的。 欸，这句真的很棒哎，我等一下专访可以写。 他偷你的句子？ 专访谁？ 啊，这个先卖个关子。 偷你的句子。 那等一下这你的专访上的时候可以挑密吗？ 是一吧？ 我要去看。 哦，好，我再贴给你啊。 好。哦。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先不要觉得人家是不是不在乎。 对，我 觉得 好像先不要把人家妖魔化，因为我现在就是反正事情发生之后，我都会觉得对方是已经讨厌我，已经不喜欢我了，所以把我摆脱掉。但对，我的确没有想过他们也许是一个希望我可以好的心态去做的。好，我好像要学习的善良一点，相信人性本善一点。 可是我觉得试着相信人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困难了。但我觉得很多事情你现在没这个习惯，就是多练习。你第一次一定会觉得很害怕，或者是你很难相信对方。 我觉得我需要常跟你们讲话。你们怎么会这么天使啊？就是你们的这种，就是对生活、对人性的正向思想是从何而来？ 我们是天使耶，好好笑！ 当然是天使啊，因为面包就是不折不扣的天使，你从来就是个天使。那阿吉就是一个 哭的， 就是穿着羊皮的 天使， 穿着狼皮的羊。 我还不配当天使。 抱歉，这一切好好笑。 但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了解阿吉的一些故事，我知道他以前也就是有一些创伤什么的，尤其是家庭带给他的。我就想说，为什么你遇到这些烂事，你还可以保持善良，然后还去相信爱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我不知道欸，我就是 反正我其实也没有真的被怎样伤害过，可是我就是不相信，我就是觉得我相信我自己，但我还是被伤害，我还是会很难过。 可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你很难去真心的去相信一个人，因为你太害怕自己会受伤，所以所以才会是对方他如果有一点点不符合你的心的话，你就会说你看吧，我当初相信你，结果还不是这样，就是有一点像是 哇，这好像我妈，我天哪， 就是一个防卫机制的感觉吧。我觉得总归结来讲，就是你所有的防卫机制都是在保护你，保护你自己不受伤害，可是你的那些防卫的机制反而去伤害到你身边重要的人。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试着去相信， 不一定要是一个 很重要的人，可能就是你可能在质疑他的时候，或是你觉得他可能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自己有意识，要有意识哦，要有意识的自己稍微转一下说，哦，他可能不是我想的那样子，我想要试着相信他可能是个怎么样的人。那如果 先试着往好的， 对，可是你要有意识的自己去转换，这样才会是一个练习，我觉得。那你如果刚好遇到一个人是，哦，他刚好是你练习的这个对象，然后他也正如你练习的那个方式，他是你相信的人， 谢谢。 那这就会是一个成功的练习，我觉得。 我要跟大家说，小鱼丸真的在拿纸笔，他要把东西记下来 了。这真的好像蛮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对我一情绪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真的会走火入魔，我会失去理智的去，就是往一个方向倒，然后可能事过境迁的，我也忘记我当下为什么这么生气，可是我当下已经做出了无法挽回的错误了。 我觉得事过境迁之后，你就可以去想你当下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我觉得，很生气的时候，你会就是一面倒，或者是你会往你明明不是你也知道不是对的方向走，这都非常正常。可是你心里一定有一把尺，就是那把尺就是一直都在。我觉得你可以在事后的时候去回想，说到底是哪一个点，就是引爆你变成这样。 你是很认真在做笔记。 我觉得要从，对啊，我觉得要从那个当下就知道是很难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很难。嗯、我就算是一个吵架这么冷静的人，我都很难去跟你说我那个当下到底。我觉得我爆掉的方式就是非常安静。我一瞬间安静，我就是爆掉 了。 对，就连这么安静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冷静的去思考说，到底是为什么？可是事后你一定知道，然后要去把这件事情讲开。我觉得讲开很重要，就算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很久，如果这件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已经忘记了，那就代表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没有这么重要。但如果你到后来都还会一直一直想到，它就有点像是我自己有一个很严重的毛病，我觉得就是我跟一个人吵架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梦到我跟这个人讲话，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被我潜意识冲扛，就是你要去解决它，对，你就是要去跟他说，然后就把他说开，就算只是你单方面的把他说开也没关系。那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单方面的跟他讲，然后就觉得事情事过境迁的话，我有看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把你想跟他说的话，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被理解的部分先自己写下来，然后接下来你自己对自己说这些话，然后你可以从里面获得一点理解，这样你可以试试看了。 好，我刚刚想到一点，就是、我好像还有一个难过的原因是觉得，因为像我之前在前几集不是一直挂在嘴上说我其实好像想分开，但没有讲，是因为我好像需要知道，哦，在我在远方有一个很在乎我的人，把我放在第一位的人，就是我好像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就是不知道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这好像才能证明我存在意义的感觉。 嗯 嗯，我曾经在友情这部分也很渴望有过。我觉得阿吉应该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好像有跟你聊过这件事情。然后我曾经很期待从你跟阿吉面包阿吉还有祖祖身上去找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发现阿吉是比较适合担任这个角色的，但是我其实忘记，好像从某一刻开始，我又突然发现说，哦，好像其实说紧密很紧密，可是说脆弱也很脆弱，就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啊，我要怎么说？我觉得这有点复杂，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一条线牵在一起。我当然知道，如果我需要你，你都会在，你都会愿意陪我。但是我好像需要有一条线， 有个名义 是不是。哦，我知道。对，我知道。 有个名分。 我知道我，这我要个名分，请到我一切。 我现在就封你为第一届的。 我要婉妃吗？ 于妃，哇， 于妃不错，因为她在历史上的位分。 我现在封你们于妃， 五阿哥生母， 真的是这知识量又要很高了。 没有，有在看《甄嬛传》都知道，好不好？《如懿传》也知道。对，对，好像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在阿吉去澳洲，哦，对啊，我想起来了，那时候你要去澳洲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是觉得说，天哪，我好像，那我在台北还有谁可以依靠？就是如果有事，我可以，我好像已经就没有人可以靠的感觉。对，然后还好，然后那时候不久，我的前男女友就出现了，所以现在有一种这样的角色被拔掉的感觉。 所以他跟我刚好 就是 他刚好跟我交往， 对。 他是想跟我交往， 哇，突然就是一个红娘的节目，哇哦！ 我先问一下他，可以接受两个一起吗？ 开玩笑，开玩笑。对啊， 嗯。但我在想，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感觉是，就像跟我刚刚讲的、啊，你因为对方可能会是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你觉得你可以把你这样的情绪，或是把你真正的自己去交给对方。但其实怎么讲，我觉得你好像太过去 focus 在那个名义或者是那个名分上面的感觉。如果硬要说你跟我的关系的话，我自己会看我们的关系在于说，我其实一直都在同一个位置，只是就看你要不要靠近我的感觉。 哇，他突然好靠近，你看到了吗？ 你可以理解那个样子吗？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一直都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有时候时远关系时远时近，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希望你可以知道的是，你不管就是去了多远的地方，或者是你去哪里就是流浪了一阵子，我都还是会在同一个地方， 是 就是看你要不要靠近 我。 靠腰？ 为什么你可以 这 么？我真的觉得我蛮有梗的，哎，真是的。 你要不要就加入主持群呢、啊？ 我可以帮忙写，我可以帮忙写仿纲， 好棒哦！ 我是可以，我是可以。不然来就山穷水尽、 对啊，为什么可以这么佛系啊？你没有自己私心吗？你没有？ 我必须老实讲，就是在我比较不好的那一段时间，在我生病的那个时候，我确实有蛮怨过，就是周围的一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在你们就是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是花很多时间陪伴你们，可是在我自己痛苦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来花时间陪我什么？我确实必须承认，在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埋怨，可是后来我又， 我们有在内吗？ 一定有啊，因为我朋友就那几个，对，我朋友就那几个，所以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啦，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子，只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可是我好像没有获得到同等的回报。但是后来我会觉得说，我或许没有让你们参与到我的那个历程当中，我觉得是好的。因为那个当下一定就是会很糟糕，会就是很难过什么的，但我觉得幸好是因为我自己去走过了这一些，我自己的心才不会是因为别人而变得比较强壮，而是我让我自己变得比较强壮，或是比较勇敢一点。 对啊，那你是怎么做到？因为我印象很深刻，这样话题转移到你身上，就是我已经忘记确切几年、反正有一次我跟祖祖一起去你家跨年，我们三个，然后那时候刚好你的状态非常不好、然后你说你刚吃了药，然后我那时候也突然有一种觉得说，哎，这个阿吉好像不是我认识的阿吉，因为你好像变得很不耐烦，很感觉没有在听我说话，没有在尽在大家难得相聚的情绪，就是好像我们去找你，你一定不开心。对，但是我忘记是不是我没有主动去释出我想要关心你的这个意思。 但那个时候是跨年的时候啦，然后那一天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去看身心科，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还第二次去看，所以在看身心科的时候，就是会需要拿那个药来吃嘛。可是因为我刚去看，所以就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什么样的药会比较适合我。然后那时候刚好跨年的时候，我吃到的药就是非常不适合我的药，我就整个人在痉挛，然后就是那叫什么、没有办法控制的在抽搐这样子。我还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在师大，然后我就一边走路，然后一边抽搐，然后就是止不住，然后就一直哭。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就是眼泪会自己忍不住的掉下来。 我们是不是没有 发现？你们好像到后面吃饭的时候才有发现吧？ 对对对，因为隐约觉得你怪怪的，但是我好像自己聊的 有点 聊得很开心，然后你就在旁边，对对对，然后好像到很后期，甚至到回到你家之后才发现说，哎、 对，但因为那时候我真的， 但我们在讨论说，我们到底是该让你自己 给你一点空间，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静静的陪就好，还是我们要主动去问什么，但是好像后来没有主动去聊。 那个时候不是心情不好，那个时候是药对身体不适合，所以有那个什么排斥的反应嘛，所以我是 身体上的不舒服，所以那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那时候只是会觉得对你们抱歉，就是一个难得的跨年，结果就被我弄得好像很糟糕这样子。 可是那你说你埋怨的地方 是我后面，就是我生病的期间很长啊，我生病前大概两三年，那两三年有一阵子是我在做实习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大家就是已经 在海山的时候吗？ 我在北大的时候，在山下。 你住海山的？ 对，我住海山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少联络了。那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你会觉得比较少联络，原因应该就会是我比较少主动去找你们这样子。 对，很抱歉，我都是， 但我觉得也还好啊，因为我有时候也常会是担任这样的角色。但我现在反而庆幸那时候没有太多联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知道那样的状况会去牵动到别人的心情，或是甚至会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之前也会跟你一样啊，就是我跟前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常常会把我的情绪就是全部都丢给对方，结果对方当对方接不住的时候，他就是跟我一起向下沉沦这样子。所以因为有了前面的一个经验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所有不管再怎么亲近的人，你最靠近自己的还是自己，你还是要靠自己去走过这一切。可能尽管就是过程中会有一些很痛苦或是很寂寞的地方， 好像可以懂了。对，我觉得这个切身之痛会让我以后在做反应或是做出行动之前先退一步想。那个退一步想并不是要小心翼翼，要担心自己不要做什么让对方不喜欢的事，而是我要保护对方不要受伤。 我觉得要想着去保护对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爱对方的表现吧。 天哪，讲一讲我突然觉得我好坏哦。 我觉得你不用一直去就是否定自己，说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坏或者是怎么样不好的人。人都一定会有坏啊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可是相对来说也还是会有好的地方在你身上啊。就是你不用无限的去放大那些你觉得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意识到，然后去练习着去改变一些思考的模式或者行为模式，那就是一个开始啊。 好，我想要再讲一件事情。我讲到这么 太突然了吧？不然我们讲一下话来充场啊。 那我先讲，我一直想要跟你讲的事情好了。你顺便想一下，你刚刚要跟我讲，跟我们讲什么？ 好， 就是你刚刚前面提到说，就是让你觉得最难过、最受伤的点是，对方已经看不到你，就觉得你已经没有那么有魅力，或者是你没有在发光这件事情。但必须要老实说，我觉得他看不到你发光这件事情很正常，因为他当你看到你发光的那个当下，是你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所以他可以看得到你就是认真对于工作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是一个就是有能力的人，或者是有在发光、有魅力的女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看不到是因为你们两个生活环境本来就已经变得跟之前不一样，可是这不代表说你现在的工作没有魅力，或是现在你没有在发光。 哇，你讲的超好耶。 只是他看不到而已，这只是我一直，你刚刚 IG 上面其实我也有跟你讲，只是如果我能够亲口跟你讲我觉得更好，就是不要去因为他这样觉得，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只是看的眼光不一样。 他的确有说，就是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要让自己把那个才华外面盖上一层布，盖起来，然后让自己显得很自卑。他搞不懂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不能活得豁达一点。好，我想起来我刚刚讲什么，其实有一点关联，就是可能会有一点 吓到人，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好像隐隐约约有一种觉得我值得更好的人。 哇，这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也不会吓到人啊。 但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想办法成长进步，或者是说一直在努力想要靠自己达到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因为我从很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没有自信开始到现在，我正在做我喜欢的事情，而且我开始有自信了，开始偶尔还是会怀疑啊，自我怀疑什么的，偶尔有，但是我觉得我在那个象限图是45度的那个线上，就是我觉得我在进步，可是 你在往上走这样。 对，但是我会对自己没自信，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更好。我不是觉得我自己不好，是我觉得我可以更好，我在进步。可是我觉得，就像我身边的现在一起住的朋友好了，我室友们，就是跟我前女友，我们都是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像因为那个我们在那间公司就是出了名的抠，然后对员工非常的小气，所以其实员工之间都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我们就是真的很像家人一样，会一起骂公司、骂老板、骂客人什么的，但是就是那个向心力非常好，然后我们私下无论工作上或私下我们都成为好朋友，所以我们才会一起住嘛，才会有更进一步的相处到现在。可是这三年来我觉得我们之间开始不属于不同的大气层，就是我以前的朋友们都很认清，不能说认清，或是他们很甘愿接受现在自己的状态，也许不是金字塔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他们可能是在中间，甚至中间像一点点，可是他们觉得我很快乐，这样就够了。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很舒服，我很满意，但我好像不是，我很贪心，我野心很大，我想要。 你很积极，不要讲你很贪心， 对， 你很积极。 我觉得我的有时候有莫名其妙的，就我的能力、我的才华跟我的以我的认真程度，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更好，所以一直都在那个很渴望冲往上向上钻往前冲的状态，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跟着他们或他一起很安分的停留在一个舒服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是你们走不同的， 就是、想要遇到不同的层级。 我觉得是两个不同的选择跟不同的路欸。 对， 就是一个是你看要是不是甘于现况，或者是想要积极改变现况。我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哪一条路是错的，只是你们就是从同一条路，然后走到了两个交分叉路口。 对，就是分叉，但就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残酷啊，就是因为你有想到你们曾经这么纯粹的快乐，可是就好像怎样都会变。我一直记得，就是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我刚跟我法国前男友分手，那时候我在跟面包，我跟你在聊天，你一定不记得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真的很难，就是其实也蛮难过，因为那时候也是被分手。然后我就跟面包说，我觉得如果现在知道我们会老到会变成这样的关系，那我还宁可不想要跟他相遇。然后你就回我说，才不是这样，就是 我好像知道我那时候的我会说什么。你继续说。 说什么？还是你先说？ 不要不要，你继续说。 你要哭了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好像也是正在跟我那时候跟女友交往了嘛，前女友。 对，交往好两三年了吧。 那我好像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跟他，就是我一直心里会有期待，希望我们可以结婚。可是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他想要跟正常的男生组成家庭，然后生小孩、成家立业，就是他希望的路。我那时候应该是跟你说，就是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然后你们可以陪伴彼此就很好了，类似这种话。我想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我那个当下我自己的心情，我猜啦。所以我那时候是这样说的吗？ 对对， 你都没有变耶。 应该就是大，因为你是打字，我们不是当面聊，所以我大概的意会的方向是这样。对，但是我现在也会想想，但遇到他我完全不后悔。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快乐，尽管可能后面半年是开始互相折磨的，但那一开始的快乐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然后跟被爱的感觉就跟之前想讲说讲的那些都不一样，就是第一次觉得这么踏实的，就是你不用怕对方，你就是知道对方不会离开你。那个时候啦，但虽然现在离开了，对。 可是我觉得只要最后你回头看这段感情，你不会后悔，就代表 这是一段值得的感情吧。 不会后悔。我有在想过说这是不是一个机缘，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之前在上一集有没有讲，就是我其实对于对外公开宣称他是我女友这件事情我是有一点在抗拒的，除非对方是我非常信任的人，那我可能我的表达方式说哦，我有另一半，那我应该没跟你说过其实他不是男他是女生，就是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羞于启齿，跟甚至有时候我听到他对我，在我向他的朋友介绍我是他女友这件事，我会 有点抗拒， 有一点抗拒，就是我可能也是像面包的前女友一样，就是我真的还是，也许未来我真的可能还是想要跟男性就是交往。然后可能有家庭，有下一代这样。那 我想跟你说，你先讲，对不起。 那这个时机点结束也算是他给我的一个礼物，因为他知道我的时间有限，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我会这样想。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我觉得说出。就是她是你女朋友，我觉得这一定也跟社会氛围有关，然后这其实对她来说一定也从没有办法说到可以说。然后我觉得你不要去想说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是不是你对她的爱不够，这些都不是你的问题。就我觉得这不是，你不要一直怪罪自己，因为你其实是出于一个你怕你家人担心，你怕你朋友担心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不好的。反正目前你也没有要，就是可能你可能目前也没有打算是跟一个女孩子继续交往下去，那我们就暂时先不思考这个。但如果最后就是之后你真的不小心真的又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孩子的话，我们再讨论就是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心境。但我觉得就算你最后真的都没有跨过，就是都没，就是也没关系啊，因为这就是你本来会啊，怎么讲，这就是你自己的个性使然，这些你懂我意思吗？对，毕竟你也是出于就是觉得不要让 不要让身边的人担心啊，这是一个好的出发点。我就问林二是去哪兒 的？行吗？是 去谈恋爱了？ 去谈恋爱了？ 不不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麦克风，你是不是放成扩音了？ 对，因为他连到我的 iPad， 等我一下。行吗？是行吗？是，他在捣乱捣蛋的，气死我了。 你说俊吗？ 对啊。 我只看到他在玩用玩偶在跟我们打招呼。 对，他很想跟你们聊天，但等一下好不好？所以刚刚讲到哪里？ 哦，刚刚是讲到 没有，我们差不多讲完了。 对啊，行，不好意思， 没有，就是在说他就是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很别扭。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错，这是社会氛围上，然后还有，我觉得这就是牵连很多，包含政府的政策，这些绝对都有关系。然后还有你的家庭背景，然后你是因为觉得你爸妈会担心你，然后你朋友会担心你，我觉得这些出发点都是好的，所以不要一直怪罪自己。我跟你讲，我一开始也会很在意，可是我觉得那是我后来，我之前有提过，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前女友对她家人的比较就是温柔的方式，所以我就接受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刚刚就是在滑 Instagram 的时候，就滑到他好像发一个工作有关的东西，然后点进去看，我发现他把我相关的贴文都应该是典藏了吧。然后原本有一个专属于我的现实动态的相簿也不见了，就有点难过。 你是觉得他动作太快了吗？ 对啊，有必要这么急吗？而且我其实还蛮…… 但我想讲一个反向思考，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乎才会在做这些，就是他其实也是还在乎，才这样 子。所以他想要删掉，让自己不去想嘛。 我是可能看了会难过吧。 可是我现在很想再看一次，因为我很想要再重温一次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快乐的时候。 可是这样不是会更难过吗？ 因为没看到，才不知道。 但我觉得好像是做完之后你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 ending 的感觉吧。 确实， 我想 也是有 可能对自己心里有一个交代， 就从头到尾run过一遍。 跟他说啊， 就跟他说啊，可以给我可以给 我 一个小时吗？之后再关起来。 因为三年嘛，然后我有发现他在第三年的时候可能我们一起出去，他会拍，他会发现的，他会把这些素材放到我那资料夹，可是他不会拍我了，就会不自觉的想，也许我之后会问他，但我自己就会想说，哦，好，所以这些磨损都是有迹可循的吧。 我觉得你先不要脑补太多，直接去问本人比较快。就是有时候，我刚刚从刚刚听到现在，我会发现你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很容易自己脑补别人的想法， 然后再拿证据去核对你想的是对的。这就是我妈，好不好？我妈就会这样，她就会已经先想好一套剧本，然后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就觉得对，就是我想的那样。可是也 许人家明 明就不是这样。 也不是说求 不敢，我不敢求证，我怕得到不是我想要答案。 那就是你需要面对的 正确答案。 对啊，你就会永远就是活在你自己的谎言里面、 想象里面， 或对想象里面这样。 嗯，我又在记笔记了。 但我觉得在感情里面本来就很容易预设立场了，也不能说 我觉得很容易迷失吧， 怎么样？ 容易迷失，或是预设立场，或者是迷失自我，我觉得都我觉得很正常， 是人之常情。 对，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再去放大你的这些行为，说哦，我真的很不好，或者是很怎么样怎么样。人在谈感情的时候本来就很容易会这样，只是你在结束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做过这些事情你觉得不好，那你可能至少在下一次或者是之后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要回想起这些事情。 我觉得好像有，对，有这个警示的作用，就是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以后会多想一些。 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不要 因为你多想那些，然后把自己搞得更狼狈。对我来说，我觉得轻松还 是就是多想一些，然后多就是像阿吉说的，就是要有意识的踩刹车，然后转一个钮，转向说，哎，他现在他是为你好的，他没有那么坏。先以这样的意识去主导自己，然后那叫、什么潜能开发课、哦？对，然后也许做的决定就会大家都开心， 或是你尝试把自己就是在那个状况之下，你把自己放在第三者的角度，然后去看这两个人发生的事情，或许有时候就是可以在。比较客观的去看待一些想法，比较不会是那么多你主观 的视角这样子，但这都是就是要很有意识的去做久了之后才会变成是一个你的习惯， 就是有一种觉得等一下我要赶快吃一个什么东西，不然我就要失控那种感觉， 或者是说哎、就是你可能 在某个当下的时候，你就会说哎、这个感觉似曾相识，我是不是正在经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等到 当你发现到哦，我是不是正在经历什么什么时候？其实你就是已经第三者， 你就成功了一半。 对，其实你就已经开始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你自己现在发生的事情。嗯，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多试试看，或者是多练习，但也不要因为练习失败，然后又开始责怪自己说哦，我怎么连这种都做不到啊？我怎么那么烂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练习，可能会需要花几个月或者甚至几年的时间，这都我觉得都很正常。换个视角去看事情，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像刚刚你讲的所有事情，面包都可以再把它转成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的说法，或是不同的形容词。 他们就是天使系啊，我是念恶魔系。我也是应该是上一下天使养成班， 但我觉得你也不是什么恶不恶魔，是你其实很懂得观察自己，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就是你可以想到不好那一面，你就一定可以想到好的那一面。 对， 所以如果你练习初期还练不好的话，你可以再来找我们聊天。 然后不时就会插播，我觉得大家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哦。 好喜欢哦，好喜欢，而且我好喜欢跟你聊 podcast， 就是感觉文学素养很高，我们突然被提升哎。 你是说意境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 high level 的感觉，我们俩就凡夫俗子。 也不要这样吧。没有啊，你们那个我也会听啊，我就觉得很疗愈，很舒服。可是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觉得，我以后好像也可以做做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工作，我也很常录音，但我都是我需要借由自己听打我跟受访者聊天的录音档，在我可以完全专注的情况下去组织文章，跟把它就反正炒成一盘菜。但其实长久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蛮有压力的，就是要把，因为这个耗费的时间其实非常长，我就会觉得蛮累。但录 podcast 就觉得，就讲话，把脑中的想法就是很自然而然讲出来，你也不需要整理，不需要太多的，但也偶尔需要，可能需要整理，但不会花费太多。还是面包频繁吗？ 我觉得专业的 podcaster 其实应该 是有在整理，但我跟零二就是完全没有。 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整理，但是即便只是很简单的稍微顺一下逻辑，或者是剪的扼要一点，那都是在讲的当下是对自己的整理，然后日后可以再回去回顾的东西，我觉得是。很 CP 值很高的一件事情。对，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想要录音的原因。你知道，其实今天这一集才会是我就是那时候想录节目的一个最符合我想象的状况。 就是也许有一天有个朋友需要什么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在聊天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子，可能你有事情你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以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是有意识的在录节目什么的，我就只是把我的想法跟你讲，这其实才是我那时候最初想要做这样节目的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啊。 我也很喜欢这一集耶，超级， 其实我觉得资讯量应该也是很饱很多，因为我觉得我很多， 但必须老实讲，我们平常聊天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因为今天就是我们两个啊，或者是我跟面包啊，我们平常聊天其实就都是差不多这个， 就很发散，然后 浓度 会，对，很大杂烩一锅这样， 对对对， 讲一讲心情好一点。 太好了， 对， 我有好一点就好，太好了，这就是520宝贝的宗旨，好不好？ 核心价值， 对，核心价值就是你打扫深渊的时候可以打开听。大家，现在时间是台湾时间2022年3月31号。 我们为什么又来录音的呢？是因为我们想要给小鱼丸一个小小的惊喜。 对，这一段是他不知道的。我们把最后的小单元改成就是给他的一段话。 对，所以到时候小鱼丸在听到我们音档上架的时候，才会听到就是我们的这一段，算是祝福。跟什么 就是一段看有没有办法疗愈他 啊，对，疗愈的话希望可以疗愈到他。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会一八先讲，然后再来就换我这边。好 OK， 那我就开始咯。嗨小鱼丸，人生本来就是段一点一滴修正的旅程，慢慢认识，慢慢改，虽然也不知道标准在哪，但至少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没有什么是绝对荒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当下做的最好决断。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后悔的时刻，那就下次遇到的时候把握就好，先从事后面对开始，会越来越好的。结束一段关系不等于失去魅力，不要因为对方喜好的改变而自卑。其实发光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喜欢，喜欢就会为对方镀金，觉得暗淡的时候就是不喜欢而已。想结束关系的事实我们接受就好，但不要因此合理化这些自我怀疑。最后想对彼此说，恭喜我们在错综复杂的人生中学习到一份新的情绪，接下来的日子也一起感受吧。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换我这边来给小鱼丸留一段小小的留言。亲爱的小鱼丸，现在的你一定还是心痛痛的，空空的，但这都没有关系，难过的时候就好好的去感受难过的这份心情，好好的去整理自己，相信时间会带你走过这份难过，还有我和面包都会陪你一起走过。愿你能够更加的清晰，看见自己的好，看见自己的魅力与才华，肯定自己，并学习爱自己与爱他人的方法。路途中迷惘了也没有关系，我们愿意做你的港湾，让你停靠。累了，受伤了，就靠岸吧，我们会一次次的告诉你，你有多好，你有多值得被爱。然后等到伤口痊愈的时候，就再次勇敢的出航冒险吧。你的港湾会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等待你的 呀。那就是这样啦，希望小鱼丸听完我们两个的留言之后可以获得一些 心灵上的疗愈。 那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那如果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都可以寄信给我们5520podcast @gmail.com。 欸，这是我念的最顺的一次，恭喜我， 恭喜你，恭喜你。 好，那就下次听咯，拜拜， 拜拜。